成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呢十度，最小相对湿度呢40%。今天夜间阴有雨夹雪或雪，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呢90%。总的来看，傍晚到夜间呢有降水的天气，那驾车呢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呢也是比较跳水哈，需要大家来添衣和保暖。我们来关注一下清明节期间啊，本身的天气还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受冷空气的影响，5号的夜间到7号的白天北风比较大，大部分时间能见度还是比较好。这个期间呢气温持续偏低，那白天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呢是12到1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3到4度。总体来看，清明节假期气象条件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但是6号和7号的风力较大，温度较小，天干物燥，那户外活动需要大家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并且呢注意野外用火的安全。另外该期间气温较低，外出的时候请大家及时的来添衣服，以防感冒。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玲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实用的家装方案，个性的设计理念，最美家居。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啊。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咱们家里的这个大门啊。那为此呢我们还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自欧派木门的赵亮，您好。 高老师好。 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问题，无论是门的也好，还是其他方面的也好，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说到这个木门啊，这个家里的其实这个只要是啊有这个房间的，一般都会安。对，无论您是安什么材质的吧，比如说有这种木门啊，然后还有这种这种断桥铝的呀、铝合金的呀啊等等。这个门的材质还是挺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像这个卧室好像大家按木门的会比较多一点。 对 啊， 是的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主要来说一说这个木门，因为木门呢其实它里面的种类和材质还是挺多的啊。 对， 有的时候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可能就比较的迷茫。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好好聊聊关于木门的事儿。当然关于其他施工方面的问题呢，下半段呢我们也会连线我们的客，应该说常坐嘉宾啊，宋俊啊，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关于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下半段我们先来聊这个木门啊。说到这个木门啊，我们来先说它的种类吧，因为可能木门的种类还是挺多的啊。 对，木门呢基本上是可以分为全实木门、实木复合，还有磨牙空心门。全实木门呢又称原木门和纯实木门。原木门呢主要就是取自天然的原木做门芯，然后经过下料、刨光、开损等一系列的环节加工而成的。 嗯， 那是 说到这个木门啊，咱俩这可以聊一聊，因为呢之前啊也有朋友可能在市面上看到了很多，就是比如说我说我这个也是纯实木门，我那个也是实木门，但是其实大家一定要分好了。刚才这个赵亮说的呢，就是纯的那种哈，就是真的是原叫原木门或者是纯的实木门，而不是说我有些像商家所说出来的这个我这就是实木门，但是不一样的啊。先说说什么叫实木门，实木门或者说是这个纯实木门原木门，它相当于就是里边的这个块儿啊，就是这个木块儿都比较的大， 全的， 或者说就是有的可能是两块就拼成了一个门哈、啊。那有的是一整扇，那那样相对来贵一点啊。 对。 所以说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不是那种木条或者说是什么木块啊，小木块，而是一大板式的那种。 对对、啊、是的。 那这种门呢，相对来说从环保度来说就相对来说好一些， 对， 因为它里面可能用到的一些胶啊，然后粘合的一些东西就比较的少。啊， 是的， 对，所以说呢，这叫这个纯的实木门或者原木门。那还有一种相当，比如说用木块拼的、木条拼的，那这种呢，它也叫木门，但是呢，它就不是纯的或者是原木门了，就是下面要说的这个实木的这种复合门啊。 对， 来跟我们说说实木复合门。 啊，实木复合门呢，它是由那个纯实木的这个边框，然后是由一般是用材呢是选择于杉木的偏多一些，因为杉木的稳定性更好， 更好一点。 对，然后。做完框架之后呢，咱里面呢对应的就是一些填充物了，对应的有可能会用蜂窝纸、密度板网格，还有我们最常用的桥洞力学板。 嗯， 对。然后基层呢，最外层呢，就是用这种中密度的这种板材呢进行那个敷在外面，然后再进行这个贴皮热压。 嗯， 对，嗯，这种实木复合门呢，也是现在市面上的主流的一些产品。 嗯， 因为呢，它的重量较轻，然后也不容易变形开裂。 嗯， 对，款式也更加多样一些。 对，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如果你用一整块木头，或者说是用一些相对来说少一点，两块、三块、四块拼成一块的，它的稳定性相对来说哈，肯定就不如这个实木复合门要好。但是实木复合有它自身的一些小缺点，就是相对来说，如果在一些大厂的或者品牌比较高比较大的话，相对来说它的环保度还是不错的。 对 啊，但是如果说同等的，那肯定还是这个原木门环保等级更高。因为它用的胶少嘛， 对， 是吧？大家就这么去理解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看里边填充的这个东西啊。之前我听到过，也有朋友就是说，以前老早了啊，大家反映说，哎，这个门怎么从里边还爬虫子？ 对， 这就说明这里边填充的东西实在是不太过关。 对， 嗯， 包括说就是说现在主流的实木复合门里面的填充呢，多采用于这个桥洞力学板。其实桥洞力学板也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材质的，有的是用这种碎屑末呀，有的好的一些厂家呢，可能就用那种树干进行打碎，然后这个压制而成的， 没错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在挑选的时候，不能光看外边，哈哈，然后呢，不光了解它的材质，你还得要了解它里边的这个里边的构造是什么样子的。 对，是的， 这个很重要哈。这是关于这个实木复合门。那还有呢，后面也有一些大家比较常见的，就刚刚你说的什么空心门呐、免漆门什么的哈，也一一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对，就是对空心门呢，那就是实木做框架了，然后里面就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填充，就是空心的。而且这种门呢，通过敲啊各方面的去摸，就很容易就能了解到这种门的里面的材质了，就是完全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对， 所以呢隔音就差嘛， 对 吧？因为毕竟里边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构造， 哈 哈，那隔音就会差一些，但是价格就便宜了。 对，价格很便宜。 对，还有一种门免漆门，免漆门我们大家听的比较多，而且主要是它因为它颜色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另或者说就说就是大家就是好看嘛。 对 吧？那这种免漆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门？ 免漆门呢，一般都是选择用这种 PVC 材质热压上去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用那种类似于，就是可以说是纸皮，然后上色，直接也是因为刚才说到了 吸塑吗？ 对，刚才说到了就是用 PVC 就是热压吸塑。其实它也是有区别的，有的是用这种颗粒的这种胶热压，它的稳定性会更好一些。那如果有的一些厂家可能他就会用这种胶水，这胶水还有 粘上是吧？ 对，那对应的首先胶水就存在环不环保。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胶水时间长，比如两年三年，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起皮啊，或者这种突出的这种现象。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无论您选的什么样的门啊，就是卡还是要看这个，一个是品牌，另外一个就是看的一些细节，还有它所用的一些东西。 对 啊，这个就很关键啊。还有一种门啊，就是那种烤漆门，是吧？这个颜色就更加鲜亮了， 对， 是吧？想上什么色儿什么色儿啊？这个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构造的门？ 烤漆门呢，一般它的首先加工周期是比较长的，它要经过很多的这个工艺，比如说要经过面漆、底漆这些去处理。烤漆门最大的就是说它的整体的做出来的外观是更比较上档次的，这比较吸引， 好看。 对对对对，一看见了，因为门嘛，就是说是门面嘛，通过门就显出这一家这个整个家里的这些文化各方面的一个整体的装修风格搭配了。 对 对， 所以就刚才说了这么多的门啊，其实都有他们所对应的一些家装的风格哈。你比如说刚才咱说那个实木啊，那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一些比如说中式啊，或者哪怕是那种欧式啊，还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 简约 都是可以的。然后但是呢，比如说像一些烤漆门可能相对来就比较适合比较现代一点的，是吧？就是让大家感觉这个屋子里通过门还能提亮一下，是吧？ 对， 就是那种感觉啊，大家自己去选择。那我们下面很多朋友说最近这几年呢，要不就选的木门，对吧？就是那种纯实木的，或者说是这种原木门，因为觉得环保度更好一点。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免漆门最近提的也比较多。免漆门呢，大家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免漆门它里边没有漆，所以相对来说它的环保度更高一点呢？ 免漆门呢，最主要它现在是成为一个市面上的主流产品，最主要它是没有任何的油漆的工艺。然后主要就是考虑到这个免漆门所用的这个胶，还有它外面的材质。刚才我说了，如果因为一些大的企业，它的这个研发各方面的，它都用的这种颗粒胶进行热压。这个胶，而且有的是用的这种进口的胶网，基本上是可以接近于可食用的。然后还有最外层的这个表皮，那我刚刚说的有 PVC 啊，有这种纸皮，还有一种就是三聚氰胺这种，都是跟这个环保各方面是有很大关联的。 那我们很多朋友说了，说好，我大概知道这些门的种类了，那我怎么去挑选呢？这个挑选木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哈？当然大家有些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来问哈，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来说说吧，到底怎么去挑选这个木门。 挑选木门呢，我建议就是要选一些大的厂家了，然后去这种主流的建材城去选择这些品牌，因为这种大的厂家它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选材各方面都是非常 严格的。 对对对，而且它的这个技术，它大的厂家它对应的也有自己的这种研发的这个团队，所以说每个厂家的产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它的气候各方面的都有一定的因素。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选择木门的时候呢，也要注重木门的这个厚度，比如木门有的时候它是比较轻的，各方面的它一般常规的来说，我们的木门都是在4公分，然后门的一个它的一个厚度也取决于包括它的这个填充，都会导致后期会不会导致变形这种现象出现。还有就是要注重木门的这个材质的问题，我们都讲究是一敲二闻然后三摸嘛，就闻一下那烤漆门呢，就闻一下它是不是有这种特别刺鼻的这种味道出来。对，然后摸呢，就是摸这个漆的整个的处理的这个工艺是否平整各方面的，对。然后敲呢，就是取决于里面有没有它的一个填充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第四点呢，就是油漆的这些光泽度呢是怎么来分辨呢？就是你可以进行侧面的，通过因为每个展厅各方面它都有这种射灯或什么之类，通过侧面的角度呢，就能够看到这个它的油漆处理是否这个细腻柔和。对。然后第五点就看，因为有的门它是有造型的。 对 对，有造型呢，你通过可以 造型的地方，它有错了的这些地方呢，就能够看到它在这个处理，有的可能会出现这种小坑啊或什么这类，这说明就细节的东西就是没有处理好嘛。 嗯， 对， 还真是。所以就是要看很多朋友和很多的这种这个好坏、还是要看它的细节哈。 对对，您包括其实在买门的时候、还有一点对要注意到什么呀，门扇没有问题了，那对应的可能门套，我们买门了，门装完了，对应的有一些窗台啊、入户啊，还有牙口的地方，去需要装牙口套。那么牙口套呢，对应的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有的厂家是用密度板，有的是用实木多层板，刚才说了原木了，那原木可能它就用的纯的实木来去做了。 所以可能我真的觉得很多朋友在买门的时候很少会问到这个牙口就门套的问题啊，就是之前都会关注我这个门是什么材质的， 对， 我用的是什么样的什么工艺，它里边什么样的构造，它隔音怎么样等等，都会问这个，但是很少有人问门套。 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有的客户为了就是卫生间跟卧室门它统一的风格比较搭一些， 对， 和卫生间也又选用了木门 啊， 对，那如果这个他所选择的这个品牌它的门套是密度板的各方面，那对应的它的一个防潮防水 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就会很明显，在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售后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门套可能和这门还真的不是用同一个材质来弄的，是吧？ 对、这一点包括说其实有的时候它都是用这个实木多层板，那也有薄厚之分，有的可能是用 1.8 有的用 2.2 对，每个厂家的这个 都不一样， 对，都是不一样 的。对，所以这点真的是提醒大家了，就是大家在选门的时候除了问你门本身，你得问问旁边的门套啊，是吧？ 对， 门框，它用的到底是什么材质的哈、啊？然后你给我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质量怎么样什么的哈、啊，都得问一问啊。那刚才我们聊了不少哈、关于这个门的一些种类，然后包括怎么去挑选这个木门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其他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看这边朋友有问到水电的哈、然后也有问到一些这个暖气片的质量的问题，一会儿等下半段我们连线宋哥的时候呢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啊。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说到这个木门啊，很多朋友就说了这个风格啊颜色怎么去搭配它呢，因为以前都是一样的，就是很少很多朋友说哎，门这个怎么搭，一般白的吧，或者一般这个原木色吧， 对， 基本上差不多都能百搭了。但是现在大家要求越来越高了，还真的是有人说我这个门，你看现在目前特别流行什么谷仓门，是吧？ 是 然后这就开始出现，比如各种不同的样子，然后包括不同的一些颜色来去搭配我的这个室内的空间，不像以前说我只要有个门就行了，或者是用个百搭的白色、百搭的原木色就完事儿了。大家要求真的越来越高。那我们说说吧，这个木门的风格颜色这个搭配，有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有什么样的我们的推荐吗？ 我认为木门的颜色搭配呢，主要取决于它的就是整体的空间还有这个气氛这一块儿，因为它的这个空间呢，像我所说的，比如说地面啊，然后你的这个墙面的颜色、衣柜，然后你的灯光这些东西都是有相对应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说一下，比如说你的家具，一般门呢都会去追一些家具。因为追家具整体的它的立体感是比较强的，然后而且现在我们的这边好多消费者现在是以前都是比如家里铺地板嘛，一般就买地板的时候可能就随着要他赠送的这个踢脚线，或者是买对应的在这个地板厂家就买踢脚线了。现在有很多消费者呢就是买踢脚线直接从门的厂家这来买了，因为他为了整体的风格更， 就门的厂家也可以卖踢脚线是吧？ 对，现在也都在门店，对，跟门这一块去采购踢脚线了，整体的这个风格立体感会更强一些。刚才说到就是追家具，因为一般门的颜色呢，可能还要跟地面啊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些反差，因为取决于刚才所说的，就是因为你当室内环境色为暖色的时候呢，那相对于木门呢，就可以选暖色系的一些，那。室内的环境为冷色系时呢，那相对于门就选浅一点的颜色。对， 也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先把我们屋里的整体的色料先定下来， 对， 或者说这种大面积的我们先定下来， 对， 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不同的需求来去搭配我们的这个门的一些颜色。 对，像刚您说的，高老师所说的，当您拿定不注意拿不准主意的时候呢， 白色就是最不容易出错的色彩。 对，还有这个原木色是吧？ 对 对, 对。当然这个因为我们觉得啊，就是现在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以前老有一定固定的一些思维，就刚才不论是你说的这个门套线呀、啊、或者说是这种踢脚线啊什么的，大家都会固定的思维，就是我在铺地板的时候跟地板的厂家是吧，我去买，或者说我铺瓷砖的时候，然后我买一些相对来说一样的，那可能因为毕竟像这个门的这一圈啊，它就是包括它那个牙口啊，或者包括它的这门套啊，它这个一圈其实在屋子里你是一打眼就能看得到的。 对， 所以如果说是以这个为它的这基色调，跟它相搭配的话，哎，我倒是觉得这个室内的这个颜色会更加的好看一点。 对， 对吧？ 是的， 所以大家以后可以跟这个门的厂家问问，看看能不能给我配这个踢脚线啊，或者是门套什么的啊。好，那关于比如说这个颜色这个呀，也确确实实啊，以后呢，我们也会在公众号上来，比如说啊，把一些这种门的这种样子啊，或者它的颜色的一些这种搭配，或者做的比较好的，我们也会在公众号上去展现一下，大家也可以去亲自看一眼啊，毕竟广播我们还是以回答问题为主，因为看起来 更直观， 更直观一点。对对对，那我们下面也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木门的一些行业的标准啊，因为可能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我们现在只知道一个环保等级，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因为涉及到板材嘛，所以就是E1、E0，还有日本的这个 F4 星是吧？ 对，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标准？关于门方面的，也跟我们说一下。 门方面呢，其实最容易产生问题的就是它的变形导致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含水率。 嗯， 一般木材的含水率都是要求控制在12%以下。 嗯， 对，然后对应的还有是刚说的含水率，然后还有就是甲醛的释放量。甲醛释放量其实现在大的品牌为什么说买木门都去选择一些大的品牌，因为它的环保级别都是达到一个国际的一个E1的级别了。 嗯，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无论说在您找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品牌哈，就是首先你要关注它的这种甲醛的释放量是吧。 对， 然后比如说是E1还是E0还是 F4 星，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含水率，对吧？因为这个含水率如果这个高低或者说不一样的话，它有可能对它什么变形啊都有影响的。 对， 而之前也有朋友来问啊，说这个现在这个原木门或者说这种纯实木的这种门可不可以买，说因为怕在北方会不会就是开裂呀，对一些问题。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现在没有什么太多关系了哈，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木门的厂家肯定也是与时俱进的，然后呢也能把自己的这个比如说适合北方的一些这种这种方式和方法啊，用到这个门上面来，所以现在基本上很少有听说买这个原木门开个大缝子的那种，很少。 现在比较少， 比较少了。 高老师，我问一下，您知道就是门如果各方面的环保都 OK 了，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影响的因素，您知道有哪些吗？ 那应该就是像五金件之类的吧，小件类的。 对，其实门都没有问题，可能因为在装门的时候，门所用的这个发泡剂跟玻璃胶。其实这些也都是有一些就是可探讨的地方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现在就是好的产品，然后如果对应的用一些低成本的这些的发泡胶和各方面的，也会产生很大的一些， 没错， 对这个甲醛的这个释放超标啊，各方面的。 对对对， 而且还有对应的门，一般装完了之后嘛，还得需要就线条的地方需要打那个玻璃胶。 嗯， 其实玻璃胶这一块也是，玻璃胶是分为中性和酸性的。 嗯， 如果您家贴壁纸啊各方面的，其实都要在这个选中性酸性上面都有影响的，因为它干了之后呢，有可能会一收缩把你的壁纸给抻了。 嗯， 对，这种现象都会出现的。 没错，所以就说嘛，这个细节嘛，就是干，不管您是买什么样的东西，这个细节很重要。刚才也提到一个五金件很重要，五金件呢，它你想那门啊，不管是什么门啊，它都挺沉的，除了那种质量特别差里边空的什么都没有那种，那它其实也有一定的重量呢。尤其是比如说你买一些这种比较合格的一些产品，它的门的这个重量还是有的啊。那如果这个五金件选不好的话，确确实实会影响，比如说这个门它关不严啊，然后或者说是它的一些这种隔音的效果，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些缝子嘛，它和这个门套它也是有一定的这种缝隙，那可能要通过一些比如说密封条啊什么的哈来。那如果它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五金件出问题了，它往上或者往下了，一个是你关的时候比较费劲，或者开的时候比较费劲，另外一个它确确实实会有隔音的这种问题。 对，其实包括这个锁具这一块，我也是 去年年底接触一个专业的人士，才知道原来其实锁具，因为现在装修的这些客户群体基本上都是80后90后，就家里都有小孩，其实锁具它的基本的这个用的这个工艺，锁具做的工艺都是一个什么电镀锁，其实我才知道电镀锁如果处理不好它是有毒的成分存在的，因为小孩嘛经常去摸这个锁具啊，各方面他不注意洗手，其实所以说建议大家就以后在采锁具的时候呢，或者说在买门的时候可能说送锁具，最好去选择这种氧化铝的呀，或者这种硬质的太空铝，因为它是经过氧化处理了，所以它的这个不单说是环保，它的稳定性也会 比较强， 更强一些。 对，另外选择这个锁的时候，在这再提醒啊，就是家里确实有小孩的朋友，一定要买那种锁，就是能够就弄进去的，或者说能够给它卡死的，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安全一点的这种。 对 啊，别弄，就稍微一痛，它那个中间不有一个那个芯儿，它就出来了那种。那种呢，就是之前有过小朋友，就是可能真的高度跟那个差不多，结果不注意的时候，就一下子就把眼睛这块给刮了。 对， 就是差一点可能就刮到眼球了。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安全，可能平常一些朋友很少能想得到， 对，考虑的， 对对对，所以像这个呢，也确确实实是因为锁出来一个头呢，毕竟是金属的，那小孩不注意的话，一下子磕住了，那确实挺厉害的， 对 吧？ 对， 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门的一些事情哈。然后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这种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有朋友金丽华，他说我们家那门啊，门锁原来是可以反锁的，说现在不能锁了，说这个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找师傅给修一下。您不用着急哈，因为我们打算四月份啊，马上就会开始我们的这个维修。休息，您只要在公众号上，然后留下您的电话、姓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您家的大概的一些位置哈，然后我们也会请专业的这个师傅呢上您家去看一下，如果能修的话就帮您去修一下啊，没有关系，您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了。等我们活动开始的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的啊。好，那关于这个门的事儿呢，大家可以继续来问哈。我们下半段呢会一个是来说一说关于比如说木门的一些，比如说保养啊，还有大家可能会常见的一些这种问题，比如说木门的价格差距是吧，为什么这个从这个几百块钱啊，甚至就好几千是吧，都有上万都有啊。那还有就是市面上比如说有很多的这种怎么说噱头的门，就是比如说我这叫静音门是吧， 对 我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门啊，它到底是不是有一些它自身的优点呢，还是说也就是一个噱头而已啊。一会儿下半段我们会逐渐来说一下，包括其他的有些朋友问到一些水电的问题，问到暖气片的问题啊，我们也会及时的给大家来回答。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转阴，有小雨转雨加雪或雪，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的10度，最小相对湿度呢40%。那今天夜间呢是阴有雨加雪或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呢90%。那总的来看，那傍晚到夜间有降水的天气，驾车呢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气温跳水，大家需要添衣和保暖。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玲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实用的家装方案，个性的设计理念，最美家居。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木门的一些事情哈。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一位专家，来自欧派木门的赵亮啊，您好。 哎，高老师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门的问题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下半段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近日呢，这个凤城十路一个小区的业主啊，这个投诉说自己2017年年初的时候装修房子，当时呢向物业是缴纳了2000块钱的装修的押金，还交了280多块钱的垃圾的清运费。那这几天呢，自己去物业想退这个装修押金的时候呢，物业呢还要扣钱。他们说我砸了阳台的保温墙，然后还得交这部分的这个砸墙费。哈哈，那这个业主就认为说自己已经缴纳了垃圾的清运费，那物业还要收这个凿墙之后的这个清运垃圾的费用，显然是属于重复收费啊，并不太合理。啊，反正我觉得啊，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物业哈、啊，都有各种不合理收费的问题，包括有些之前我看到有些朋友就说家里的这个暖气啊，就是可能都确实10多年了，小20年了，说那你肯定20多年你得换呢、啊。 对。 但是呢，这个有些物业就说了，你要换可以。换一组500块，换一组500块，但是你说你换完了之后，你这个钱到底是应不应该收？一个是比如说我这个，如果你收了钱的话，那以后我这个暖气出问题，那你管保修吗？还是说你有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 乱收费的现象。 其实这个每个区域都有每个区域的对应的一些这个政策和标准的。其实如果他可以咨询当地的这个住建设和住房的保障局，因为我也知道大概就是像他所说的这个装修押金一般是、嗯、比如说100平米或100平米以下是收这么2000块钱，然后150平米到100之间是收2500块钱。 哎呦，真不一样。 对， 这个每个小区都不一样。 对，每个区域是不一样的。对，可以、嗯、如果有一些可以投诉到这个那个保障部这边嘛，就是建设跟住房的保障部。 嗯，好的，来看第二条信息。各种啊这种套餐哈、啊、比如说什么智享518呀，什么拎包入住518呀，什么799啊等等哈、啊、各种、啊、 真的 这个家居业的企业都喊了，这大喊这种生产成本上涨增加企业压力。那但近日多家企业仍然是陆续推出了各种全屋定制的优惠套餐继续市场的争夺战。那业内人士认为说2017年这个家居企业的业绩呢是继续的高速增长，也刺激了行业洗牌的一些加速。有人认为18年将是全屋定制洗牌的元年，那全屋定制是行业所剩无几的这种风口哈、啊。说实话啊，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这种套餐呢是比较的省事儿啊，确实比较省事儿。但是呢我倒是觉得说大家还是要自己理性的去分析一下。因为有些东西比如说他说是多少多少钱一平米，或者说10000多你就完全的可以搞定或者怎样的。你也看他里边用什么东西呀、啊。 对。 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很专业很关键啊，就是如果比如说是他都能下来，但是环不环保，对吧， 对。 然后这个东西是什么材质的，然后它有没有什么质量问题。 对，然后比如说是包含了一些东西，包含一些主材，那最后可能说你这些地方又实现不，就是完全做不了，又需要你做一些增项啊， 对 各方面的。 对对对，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这只是一个噱头。 没错。 像对。而且这个家装行业这种劲爆的这个价格，就真是确实，因为这个行业的利润基本就是也是比较透明的嘛，基本就在18%或多少左右。那、如果这样的话降到这种低的这个价格，可能就是1%-2%，甚至没有盈利。那你可想而知，你最后你的这个装修各方面能有保障吗？ 没错，没错。而且主要你还得看一下它是多少平米，因为有的比如说多少多少钱你可以拎回家怎样，但是它有的比如说限定50平米以内。啊，或者是80平米以内、哦、是吧，如果你要是超过这个范围，那你剩下的部分你肯定要自己加钱的。 对。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去看里面的各种细项啊，包括它用的什么样的东西啊。 对。 好，我们来关注第三条信息。近日呢江苏省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啊公布了2017年度这个建筑装饰装修建材的一个抽检结果。那陶瓷墙地砖的这种啊商品抽检结果表示啊说合格率 89.7%。17年的4月到7月啊江苏省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呢对全省部分地区流通领域的陶瓷的这个墙地砖呢进行了一个质量的检查，涉及比如像南京啊、无锡、常州啊等这个8个地区啊，关于这个陶瓷的这个瓷砖的一些问题啊。 对，其实现在就是无论说瓷砖啊还是木门啊，我们这边呢都是其实就第一点，就最主要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商场，还有和知名的、 有保障的， 对、 嗯、 对，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售后服务是非常有保障的。而且一定要详细了解你所购买的商品的这些信息，比如说等级、产地、注册商标， 嗯， 还有检测报告、合格证这些，对。然后货到你的家的时候，你可以简单的检验一下。其实现在这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这种途径、这种方法去避免这些东西，那一旦真的在您的身边发生这种问题呢，要选择正确的这个要正确的维护自己的自身利益嘛， 嗯，没错没错。好的，我们下面来关注第四条信息啊。这个历经一个干净清澈的冬天，那北京今天还是遭遇到了空气的一些污染啊。这两天啊， 对，是的， 这个雾霾和沙尘呢也是双双来袭吧，就是各种指数也是直接爆表哈。那整个这个三月的空气状况呢，也是这种此起彼伏的。相比冬季的这种雾霾季啊，三月的这种空气，包括现在四月哈、啊、等等、怎么样才能在雾霾之下独善其身呢？我觉得外面的天气咱们没有办法了，这个是大自然的这个天儿，咱没辙。那我觉得在家里的话呢，一个呢就是大家 如果是新装修房子的话，像一些新风啊啊这些，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您装什么形式的吧，是说那种走管子的，还是说直接安在窗户上面呢，还是说怎样？反正这个新风系统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大家应该去安了啊。另外一个家里的像这个净化器啊，也结合的来开啊。那这个呢，也只能是我们自己做好一个保护吧。 对，是的。 好，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啊。未来一个家庭里面的冰箱呢，具有数据读取功能、下单功能、采购功能；空调具有室内温度读取功能、什么感应功能；什么窗帘具有感光环境设置，反正等等等等吧。就关于这个智能化家居，也确确实实是走进了大家的这个视线来了哈。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一种意识是什么呀？企业永远都是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各方面总是在不断的增高，然后去好多东西是倒逼一些企业各方面的去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永远是要去想不同，通过不同的产品各方面去升级也好，各方面去满足不同的消费者。 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解决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也请我们的导播呢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专家。好的，那赶紧连通一下我们的这个连线啊，跟我们今天请到的呢也是这个北京电视台居家卫视的这个嘉宾啊，也是我们节目的常驻专家啊，宋军啊，宋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哥儿你好。 哎你好。然后呢今天呢这个把您这个连个线啊，主要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些很多关于大家这个装修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疑问啊，也欢迎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啊。我们这边呢这个有朋友问啊，我们先把这问题解答，一会儿再请我们的这个木门专家再继续讲木门的事儿啊。对，我们这边呢有朋友说想了解一下啊，一个呢是关于这个暖气片。想问一下这个暖气片啊，什么材质会比较的好一点？ 暖气片呢，目前在我们的市场是分两种，一种是钢制的和一种是铝制的，它们各有各的不同。比如说我们就说钢制的吧，钢制的呢可能更好的是什么呢，它的预热比较慢，同时它散热比较慢，下去的也比较慢。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暖气用钢制的，上来以后的预热可能慢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把暖气关了以后，它下去的也非常非常的慢。所以目前来讲呢，市场是保温的这种状态比较好一些。目前市场上呢，可能咱们更多的老百姓用的钢制的比较多一些。另外一个铝制的呢，它是为什么叫铝制呢？它是外面包的是一层铝，但它内部里面全部用的是铜管，所以他们简称叫铜铝。叫铜铝的暖气片。 铜铝复合材质。 铜铝是一个复合材质，但铜铝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它特别快，它预热也快，但是它下去的也快。 对， 你只要一关了，瞬间可能就下去了。各有千秋，各有千秋。但是可能更多的现在老百姓用那种钢制的比较多一些，因为钢制的它是一个整体压制而成的。对于它的底下的管道啊，而且它因为水压是非常高的，尤其像我们的房间里面，你想想，比如说咱们住20层，那个水压得多高啊，它都打到这个暖气里面。 对， 它的承受力相对而言要比的其他的可能更好一些。所以大家老百姓选钢制的比较多。 比较多啊。当然我们也得看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地方可能它的水质相对来说差一些，所以可能也会根据水质来选择不同的材质。 对，水质呢，因为它直接的，比如说你含碱高啊或者含什么高啊，水质呢也直接影响的。虽然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商家说里面用的是铜铝的，是铜的，里面是铜的，但是铜的里面它有一个什么呢，都有一个衔接点的问题。有衔接点，长时间了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对，这倒是啊。来看下面一个辉姐的问题啊，说问一下，装修房子啊，水电改造这个应该多少钱一米啊？是分着算吗？还是整体一起算呢？ 正常来讲都是分着算的。大概的情况下，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电线的话，基本上的价位应该正常的情况下30到50这个范围之内是比较靠谱的。它要根据你走的这个线，包括你的这些管来决定的。水管也差不多也就是这个价格，就是30到50这个范围之间是比较靠谱的。比较靠谱的。如果你要说80了70了，我个人觉得就高了。你首先要看它的那个线，还有包括它的那个套管， 啊，这些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对，所以这下面就有朋友就问了，说这个到底这个水啊或者电啊用什么样的材质会比较好？因为水呢，大家很多，比如说看到有些什么是 PVC 吧，是吧？还是叫什么 PVC 啊？然后还有可能用这种不锈钢的，是吧？那比如说哪种相对来说更好一点，或者说就更实用吧，性价比更高一些？ 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可能就目前来讲呢，PVC 呢，因为它慢慢的可能是也 PVC 呢本身就是一个。PVC 的一个升值的一个型号， 升级版， 升级版，它是一个是在 PVC 的情况下的升级版。我觉得家庭用的情况下 PVC 就可以 了， 没有必要用不锈钢的，就够了，够了。 毕竟不锈钢挺贵的，说实话。 肯定的呀，那个管出出来很贵的。 对，就是它等于说用，包括比如说用热水什么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都没问题，但是它有专，就一定要记住，就这一点也是希望咱们业主能够记住的，就是它热管就是热管的标准。冷管是冷管的标准准，一定不要说最后你拿冷管充值你的热管，也是不对的，因为它是有规定的，就是我用热管就是热管。 所以就是说它可能用的过程当中冷管会用冷管的，但是呢热管用热管，但是它都是这个 PP 管。 对，都是 PP, 都是 PP 管。对。 好的，我们这边今天咱们不是说木门吗？然后这个有朋友想问了一下施工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木门是先安木门呢，还是先安地板？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老生常谈。因为木门呢，它是一个定制产品，它是根据你家的这个房间是定制的，每个门的这个，除非你是标准门，除了标准门以外，基本上都是定制的。正常来讲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把这个门先装上以后，把那个空间留出来，因为这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的地板它都是基本上 0.8 或者一个厚的，你只要把这个算好了，我个人觉得都不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只要是把底下的空间要算清楚了。就地板的那个空间要算清楚了，因为你不能你贴了地了，你那个地板就铺不上了呀。 对，是 就铺不上了啊。这个你施工的人基本上是都明白的，就是你要知道，就举个例子，如果你要报你地板的，你选择好地板以后，但是你一定要选择好地板，选择告诉人家是 0.8 个厚的，然后你这样的话在做木门的时候直接就通知木门厂家，我的地面高度是 0.8 厚的地板，基本上就 OK 了。 对， 厂家在给你生产出来的时候，他这个就告诉你，他底下会把 0.8 全部给你刨出去的，就可以了。 对，所以就是说大家提前沟通好就可以了。 对，你不能说你一定不要什么呀，高二老师一定不要说我这门都定完了，然后我才开始去选这个地板，那就麻烦了。那就麻烦了。包括我们瓷砖也一样，因为它都有一个高度的。 对， 这个高度呢，可能就是包括我们的水泥啊、沙子啊，比如说瓷砖。我们铺贴它都有产生一个高度的， 对 啊，一定要把这个高度通过你的施工人员弄清楚了，高度到底是多少，报给木门厂家就 OK 了。 好，下面这个金慧的问题啊，说想问一下，就是关于现在想做地暖，就是并不是说可能就是我觉得有些朋友喜欢就是有个踏实的那种哈，在坐着舒服啊，包括光脚踩地表舒服。说这种情况之下，到底是用这种可以做地暖的地板好呢，还是用瓷砖好？ 首先，先弄清楚一点的是，如果我们用地暖，你是什么样一个供暖方式？这个有直接的关系的。如果我们的供暖方式还是集体供暖，将来有些老房子集体供暖的话，可能相对而言就差一些。如果我们是像，比如说家里有那种自采炉的，就是采暖炉的，可能相对而言好一些，因为我们的这个地暖呢，如果另外还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业主提到的，比如说我们用瓷砖还是用这个地板。这东西你让我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这东西就是地板这个东西呢，它必定是一个木纤维颗粒压制而成的。现在虽然说市场上有很多人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就是可以做这个地暖的这样的地板。瓷砖类呢它也有它自己的优势，就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优势。但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也直言不讳了啊，我直接的说，我觉得可能瓷砖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对，我反正我是觉得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 对 这种环保度来讲的话，可能我个人还是也是倾向于瓷砖好一点。 没错。 因为 它瓷砖它有一个密度性，另外一个我们正常铺到家里面的地板呢，严格的讲，正常的情况下都是湿度，有湿度的，它不是干透的。如果这个地板要干透了的话，就没法铺了。它一定是有一定湿度的，然后铺上，而且它毕竟有一个热胀冷缩的这样的一个原理在里面。 对，咪咪问到说，现在实行把门加高吗？是屋里的这个木门？ 什么意思？ 我个人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吧，根据这个你个人的这个喜好， 为了好看是不是？ 哎，有的可能是为了好看，因为它有门是有一个标准门的尺寸的。 嗯， 那么你要加高的话，你可以呀、啊，就是你看你施工的时候，把你的这个门洞稍微的打高一些，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吧。 嗯，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朋友说这个如果想考虑，比如说隔音的话啊，哪种门相对来说隔音会好一点呢？ 正常情况下，现在有人就是说到了有一种门叫梯形门， 嗯， 现在生产的这种梯形门，说的是比如说隔音效果会好一些。我倒觉得梯形门呢，可能更多的是防尘效果会好于隔音效果， 嗯， 就是它会产生到一定的隔音的效果，这是肯定的，就是梯形门。但是某种程度上，它假如说从防尘的角度上来讲，它会更好， 嗯嗯， 只要是我说实话，说到了这个问题，咱们不管是什么样的门。包括我刚才我也听了几句那个咱们今天的嘉宾说的这个厂家是为了要卖一个东西，他无限制的用一些的词汇来说他这个门，实际上就是你要真买一个货真价实的好门都能达到隔音的效果， 嗯， 关键是你买一个什么品质的门，这是至关重要的。 嗯，没错 嗯，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宋哥啊， 别客气，别客气， 给大家解决了一下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这种问题啊，以后时间吧，这个经常来我们节目给大家来 讲，好嘞， 啊， 好嘞，另外一个呢，高老师，我也想说，就是因为现在我简单说两句啊，一个是呢，就目前来讲的老百姓呢，实际上我一直在探索一个问题，就这段时间我也正在忙这个问题，就是老百姓并有很多人说，宋老师，老百姓不想装修了，建材城都没人了，大错特错，不是不想装修，也不是没人，是老百姓不知道该买谁家的东西了。 对对对。 所以我认为就是我们的装修大讲堂，像这种东西，我真的希望台里面能大大的推广这样的东西，特别好，把知识给大家最好的。 嗯，没错啊，我们这个四月份开始吧，就是因为目前现在正在筹备当中啊，如果大家喜欢参与的话，我们可能会每月都给大家做一些大讲堂的活动。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真真正正的来请我们专家来讲一讲。 对，先懂知识就知道怎么买了，对，先懂得知识就好了。 没错， 嗯， 好的， 好吗？ 非常的感谢这个宋军宋先生哈，然后 好嘞， 时间以后常来我们节目。 好嘞，好嘞， 好嘞，谢谢，再见。 好，再见，再见，嗯。 好的，那刚才呢非常的感谢宋先生啊，宋军啊，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的一些问答啊，也是刚才上半段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下面呢继续来说说关于这个木门的事儿哈。 嗯， 那木门呢，刚才我们也是这个聊到哈，就是比如说木门的一些行业的标准，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含水率的问题是吧， 嗯， 然后甲醛的一些问题，然后包括像五金件锁具啊，咱们都跟大家说了，那还有那很多朋友说这个木门啊，这个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去测量一下，刚才宋哥不也说了吗，说这个哎，这个你不能等着说这门都定完了，我这砖什么的我这还没定呢，这个肯定不行，它有一个工种的一个配合问题，所以这个木门应该什么时候去测量。 对，因为好多消费者在买完木门之后可能第二天回家就给打电话，您赶紧过来测量了吧，结果等测量师到客户现场一看，其实不具备测量，具备测量最起码首先你的水电改造， 嗯， 然后墙体这些必须完成，然后你的地，尤其是你的地面水平线这些，还有你的砖是否铺好， 就找平点就好呗。 对对对对，如果说你比较着急，说还没有铺砖，但你水平线找完了，我们可以预留这些，对。然后还有一些，不光说刚才说了，说地面水平线，包括砖这块，还有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个问题是在哪儿？因为有的客户家的这个墙，这个门洞跟墙它是平的， 嗯， 可能要考虑到是否需要加垛，因为要保证这个门套线。它跟这个是一致的嘛，因为如果你不加垛的话，可能对应的你这个门套件就需要裁切了。 嗯，没错啊。 嗯， 好，我们现在也很多朋友咱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也在这给大家解答一下。首先刚才咱提到说这个市面上的门的价格差距很大，嗯，是吧？ 对对。 这个到底这个价格都差在哪儿呢？除了我们知道材质上不一样是吧？ 对。 嗯，然后还有一些什么质量工艺上是不是？ 工艺上面。 工艺上。 对。对嗯，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拿刚才说的实木复合门，其实里面的填充刚才说到有这个蜂窝纸啊，那个桥洞力学板，还有对应的是这种网格各方面， 嗯嗯， 其实这些都是造成这个门 价格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嗯， 对，嗯，然后门刚才说门价格它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刚才我们主一般都在推说的是门扇，其实刚才说其实门套它是一个组成部分， 对对对， 对，也是不容那个也不 是不能 忽略 的， 对， 嗯，像市面上我觉得差不多2000多的这个门就已经还算不错了吧，差不多。 对，一般现在都是，现在消费者主要都是1500到2500之间。 嗯， 对，一般都是这一块的。 对，当然，如果您要是买的原木门，那可能就会贵一些。 对， 对，就是还是要看这个材质啊，这个很重要。五金件选好，这个一定要选好啊。那在装修的时候，刚才咱提到了是先装门还是先装地板，这个刚才咱说过了。这个呢，大家不要纠结。有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我这正好赶上这个，那我就装吧。其实也没事儿，只要是这个两个工种，我觉得。提前商量好啊，搭配好，比如说你先装哪个，你是不是就得把另外一个留出来，对吧？然后 对、而且这种现象呢，我们经常出现，比如说客户问地板、厂家，地板厂家会说啊先装门，然后问到门厂家是先装地板，他反而会互相推。其实 对， 先铺地板后装门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因为门地板是预留的，你先铺完地板、最后我们可以通过装门的时候能够调节你这个缝隙，完全门的那个。它门套线底部直接跟你这个地板地面或瓷砖的地面、完全把这个缝隙能够降到最低。 对 对， 所以就说可能就是各方形式其实都行啊。 对， 大家就互相商量好就可以了。我们这边这个责问说，家装是全包好还是半包好？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代表个人观点，我觉得还是半包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毕竟家是您自己住嘛，所以就是您肯定还是要首先半包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像轻工辅料这种哈、因为这种你在市面上真的是不好，你自己不太好买啊，说实话。然后你也不知道买多少，买什么样的啊，你只需要跟他提好，比如说我要一定要环保的、然后里面这个胶少一些的啊等等，半包啊这些方面你可以交给这个工人去做。然后呢，其他比如说像一些选材料啊，那这些您就自己亲自选呗、是吧？然后呢，就哪怕是全包，您也是最好您在里面，就在他给的这些品牌里面自己去挑选、也不要说做那种就是他给你安排好了一些套餐，然后这个你都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材质，然后你就上了，这个肯定不太合适。 是的。 好，那我们下面再来看啊，就是市面上最近有一种叫静音门啊，说这种门有朋友说会有辐射吗？这个静音门这个会有什么辐射呢？他问的是什么方面的辐射呢？ 我觉得这个静音门啊，主要它是还是通过里面的材质的填充、它首先有一个隔音的一个效果，然后对应的就是锁具这一块，刚才所说的可能说它是有一个磁力啊，这个完全 我知道了，就是我知道那个锁它是有一些一关一就是一开然后它自己就合上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其实静音门主要还是通过这个一些五金各方面来实现，包括这个合页也是，它都有一个，比如说 或者是密封条，它更好一点， 对， 是不是？ 密封条对用的材质会更好一些，然后其实都是一个噱头，通过功能来实现的嘛。 没错啊，所以这一点呢，就大家当噱头看吧， 对, 对，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非常的感谢张亮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解答了一期关于这个木门的问题。然后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然后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然后我们看到了以后会及时的来回复大家。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会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事儿，明儿见吧。 好消息，鲜芋仙地中海野生进口海参降低门槛给您体验了。 是的，鲜芋仙野生淡干海参在我们北京地区的销售真的是太火爆了。 是， 有朋友就说了，这海参啊，我们当然知道野生的好，自己泡的更安全，但是你们一买就是一组，我能不能够先体验一下呢？这一回好消息来了，我们开春首发直接给您一盒的裸价体验机会。 没错， 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野生进口海参